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感想录四十七，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有人做了一块象牙片，半寸方，看去也没有什么，用显微镜一照，却看见刻着一篇行书的《兰亭序》。我想，显微镜的所以制造，本为看那些极细微的自然物的，现在既用人工，何妨便刻在一块半尺方的象牙板上，一目了然，省去用显微镜的功夫呢？张三、李四是同时人，张三记了古典来做古文，李四又记了古典去读张三做的古文。我想，古典是古人的时事，要晓得那时的事，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。现在两位既然同时，何妨老实说出一目了然，省却你也记古典，我也记古典的功夫呢？内行的人说，什么话，这是本领，是学问。我想，幸而中国人中有这一类本领学问的人还不多。倘若谁也弄这玄虚，农夫送来了一粒粉，用显微镜照了，却是一碗饭。水夫挑来用水湿过的土，想喝茶的又需挤出湿土里的水，那可真要支撑不住了。随想录四十七结束。